锵锵三人行，诸位好，今天啊迎来两位老师，一位是查建英老师，这大家见过了哈，还有一位周孝正老师更见过，但是在我们这儿还是头一回。他这个自我介绍叫人民教师， 人民大学的一个教师周孝正。 你不是说牧师吗？ 嗯，那就是灵魂的工程师，因为原来把老师叫灵魂的工程师。 哎，怎么他一上来马上变得谦逊了哈？我发现真是会 台前的。 这有些这个学者啊，真是现在越来越会上电视了。嗯、私下里聊天，好家伙，张牙舞爪的，一上电视，哎，我是人民教师。 是人民教师挺光荣的。 哎，为什么要请人民教师来？因为今天的话题就是高考，头一天。哎，而且你们两位，我觉得一请来，我发现很有缘，都是哪一届的？ 77级的，就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第一期。 对， 第一届。 我们俩都是恢复高考第一期，77级81届。 哎，周老师，你们那个时候好像这个概率啊更少啊。 对，因为我们 那是更难的。 我们77级78级一共是1200万考生，录取了57万，所以大约是1/20，也就是5%， 你就干败了。干败了19个人， 对， 把你弄到，你上的是哪个大学？ 对，我上的是首都师范大学。 啊， 他是北京大学，那是最高学府。 但是我当时考试的时候压力很大，因为我在77级里边算是最小的年龄，我等于18岁上了学，但是面对的是一大批就是社会阅历非常丰富，都是插队10年、工厂10年，那种自信，然后他们那个知识积累都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在文革之前已经高中毕业了。那我们等于是在没书读的10年里边，我是等于文革开始在上小学一直上来，所以那就是面对的是一些特别，我觉得当时的精英啊， 就是第一次恢复高考。哎，你们记得那个时候的气氛跟现在一样吗？ 那时候的气氛当然了，比现在 考生岁数都大，也没有家长成群在外头等着。 考生横跨14个年龄段， 好家伙， 横跨12届，就是说从66届到78年恢复的是12届，所以我比他大12届。 哎，您说的真对，我们班最大的就比我大整整14岁。 嗯啊， 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小学6年，中学6年，那个时候呢，小学5年，中学5年，所以说从年龄上他是大了14岁，从届他是大了12届。 哎呦，那真是老中青一块考啊！ 对， 一块考。 嗯，不像现在了，现在这个一考试，你感觉都是家长都在校门外头啊。而且啊，我为什么说这个高考让我有点感触啊？ 嗯， 我们呢最近得到了一个纪录片。准备在这个大视野里播，我想啊给你们两位看看你们能有什么感想。这大概纪录片拍的是去年的高考了，在这个福建一个叫武平县一所中学，这个高3-7班，就这个班，好家伙，去年这个高考你感觉啊那就是一特种部队，从一上高三开始，你看这一段，就是班主任一开始要跟这个考生们呢进行动员。他这个可能在福建啊，在武平这种比较乡下的地方啊，他跟这个北京上海全国考生都恨北京了，就是这个太不公平了，觉得分数线差太大。你要知道在这些穷乡僻壤吧，可以说在这些地方高考对他意味着什么。那你看看这一段，就是班主任在给学生们训话呢。 高三年一定要大家要有吃苦的准备，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。高三年，从我现在是我现在已经38岁了，在我38年的生涯里面，我觉得我体会最深的、最苦的就是高三年。我估计到我死的时候，我都会说，我人生里面最苦的就是高三年。每一届高三啊，这个动员的时候，我都会跟学生讲，我说你给我拿出半条命来，拿出半条命来，我要你一条命。因为我据我所知，还没有哪个同学是因为这个读书读得非常勤奋、很刻苦，然后不行了，就到他教室里面。啊， 为什么要加强党的能力建设的理论读书？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地位在里面。党的性质是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全民队、中国人民全民队、中华民族全民队的性质量。党的地位是政党，是我们政党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。 第一个，一定要把你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做你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。啊，明年你的孩子就高考了，没有什么比你的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。你这一年里面，一定要把你孩子的高考当做一件你 这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哪条？ 哎呦， 真是不得了，战前动员呀、啊！这当时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气氛。 你 想我在， 你们是更困难了、啊，怎么？ 但是我，你像比如我哥我自己，我在高考的前一天恨不得，或者前两天，我还在地里边种田呢。我在北京郊区插队， 放下锄头进考场， 就进考场。那没什么压力，也不可能说没有压力，还是准备的。比如说收工以后你要看书复习那时候中学的功课，但是绝对不到这个程度啊。 哎呦，你也知道，就是我看他这个片子啊， 嗯， 你像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领导还说，他当年就是农民出身，他为什么要高考？他是对于城市的孩子和对于农村的孩子啊，特别是比较穷的地方，那个意义啊太不一样了。他说，尤其是干农活太累了，双抢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就发毒誓，说我一定不当农民了，我一定不这么干下去。他说你这个我是没干过，他说你体会不到的那东西。可以让你有一切的这个力量， 对， 去奔一个高考，就是因为也是唯一的一个办法。哎，相比之下，我觉得周老师这心理素质可以跟我们示范一下。他刚才说，当年高考的时候怎么着，觉得所有的人都不如你。 不是，因为我们高考的时候啊，我们都30岁了，有不少人已经结婚， 30， 而且已经有孩子了。所以说，等于说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家长实际上啊在里头呢，现在家长在外头呢。 现在这个家长啊，不得了啊。你说现在我都那个时候都没有，说现在家长为了孩子高考啊、 嗯、 要住宾馆去， 我也听说附近的这个宾馆，考场附近宾馆都满，全都满了。 对， 而且、嗯、你讲， 我就听说有一个，这还是就是人民日报，我一个同学，他的孩子在初中转高中，他不是高三最后一年了，整个高中3年他们为了这孩子能够很好的预备这个高考，搬到从东城区搬到西城区，因为西城区的校区好，然后家长在那附近租一个农民房，因为那个学校没有宿舍，陪住了3年呢。然后家长就骑车到上班，都很远的路，你想这种心情。然后到临考之前的家长说，我都快崩溃了，那孩子还没考呢，他现在精神都快受不住了。 没错，你说那个 这就是实际上就是输不起。什么叫输不起呢？你比如像我的兄弟姐妹5个，那么如果呢作为我的父母呢，那么5个孩子里头有1个2个考上就可以了，可是现在呢就1个孩子，你输得起吗？你这1孩子考不上，那么现在的大学本科相当于初中毕业，也就是说如果你都没有考上大学，没有达到一个大学本科毕业，你就相当于呢你没有办法找了一个比较体面的一个工作。 周老师说的这个事，我昨天晚上就在假想啊，就是假如我没考上大学，我后来一想就明白了，我哥哥他没有考上大学，后来呢他去了一个药厂当工人，就是我不是歧视体力劳动者，就是说我要没考上大学，我们家庭的情况，我今天就是个工人，就跟我哥哥弟弟，我还记得吗，就是当时特别有意思，这个高考跟我这个记忆发生的关系啊，是一些特别不愉快的记忆。第一个是高考的前夜，就是我哥哥比我大3岁，这个心理能够到什么程度很奇怪，最近在考生里也发现很多，就是突然间临到那一天呢不考了，说什么都不去。我哥哥就是这个现象，我记得那是已经18岁的一个男孩子跟父亲发生冲突，冲突到要打架，要肢体冲突的第一次，那所以当时给我很大的刺激，最后勉强去考了，就没考上。但是我哥哥到后来就一遍一遍的跟我讲，说在工厂干活你不知道那个，他说你一定得考上大学。他说我现在后悔，我当时啊没有去考，就是没有好好去考。 嗯， 所以啊，你说这种心理之下都到什么？你刚才讲他们住宾馆，你知道现在这个上海人迷信呢、啊？上海人是什么呢？住宾馆的这个房间号零的，带零的不行，这零蛋嘛，带四的不行，四的就是死嘛，带六的不行，就是六在上海那叫落， 哦， 落榜了嘛。包括打的，一看是246，我不上了。就而且现在这考生拿的这个笔啊，上面带着那个绳啊，说我这是什么什么法师，高僧啊给开过光的，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迷信的，就是说没有人没有别的办法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干活很辛苦哎，那我也要像不要像我们一样，要让他们哎往上爬，不要再在田里种田，要到政府里面做东，帮政府帮青山党做好事。他爸爸就是这样子， 不要跟我们一样，中年是很辛苦的，你们要认真读书，读好书，考上了大学呢，以后你的命就比较好，比我们高。今天我早上6点钟起来，5点钟起来就干活，去到晚上的8点，一天干了13块、12块，就是这样子，赚不到钱。 当农民第一次很累，第一次那个社会地位很低啊。 我怎么想来想去，这高考好像还是像科举呀、啊？ 嗯， 就是说 科举没有什么不好呢。 啊，对，周老师这是盛赞科举。 科举和包括现在的高考，它都是在一定意义上，它是一种选拔功能。选拔功能的和残酷性是不可分割的，因为你想，我们都想当马拉松的冠军，那么每隔4年奥运会只有俩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都得跑42公里，195米，对不对？如果我非要当那冠军，那没得说，把他半道就累死。 您还真别说， 对对， 现在这个老师家长啊，送这个孩子去高考，这个当时这个感觉哈、啊，完全像是教练送运动员上奥运会。你看看这纪录片里还有一段，他班主任呢送他们去考场前做什么样的这个动员？ 停下啊！尽可能把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。第四，如果出现新题型或事件结构分值的变化，不必惊慌失措，因为这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每分必争，绝不错过。第五，在开考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，我会在这里真心的为大家祈祷的。朋友们，钟声即将敲响，七班人已经整装大发，我愿我的将士们以百倍的信心、无坚不摧的勇气、坚定的意志、顽强的作风及攻城拔寨。我期待我的部队的卡衔，胜利一定属于你们。大家一起叫旗开得胜，1、2、3， 旗！瞧见没有，张老师有什么感觉？ 完全是打仗，一场战争。我觉得，但是我同意周老师刚才那观点，就是说，不管说他科举也好，还是选拔也好，既然我们大家其实都认为这个高考本身是合理的，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，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怎么把这个游戏规则弄得更公正。是不是？比如偏题、快题、怪题不要出，这样就是说绝不丢一分。那你这个分丢的就出在你题出的太偏了，那就很不公正。可能只能在这些游戏规则上修改了。 对，其实公正非常重要。就是张老师说这公正是非常重要，就是说不患寡患不公正。我刚才一讲那个 高考不公正， 不公正啊！高考是目前最公正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啊，它是分配稀缺资源的，目前来讲是最公正的一种办法，包括科举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学而优则仕，学而优则仕呢，第一呢是说你学而优成绩好，第二呢是你学完了还有精力还有兴趣则仕。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官的位子是永远是少的呀，它好比是一群猴爬一棵树啊，你注意爬在那树尖那就一个呀，它是金字塔的一个结构啊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那么怎么分配稀缺资源呢？哎，那么我们中国创造了一个科举，考。所以说科举1300年，一共10万个进士，其中5万个进士是3代以内没有读书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边缘弱势群体，就是一穷孩子，脑子好使，又知道用功，怎么样？10年寒窗苦。 那像 完成社会的流动，这是非常公正的。 那像有人说什么死记硬背，那怎么能是考知识？ 死记硬背本身也是能力啊，死记硬背本身也是能力啊，它是能力的一种。我们现在要求的高考呢，像张老师说那对，就是说让他呀，把那个真正的那个得给他考出来。在我们有一个术语叫散度。什么叫散度啊？ 散度 就相当于说，如果你让大家伙都跑100米，他散不开，为什么呢？他最后都差不多。 对。 那么如果你要让大家跑，比如说马拉松，你就注意了，出发的时候都是一条起跑线，跑到后来全散开了，这叫散度。这就是说你得出题啊，你不能让大家都得99分，那你选谁啊？你就得让大家得10分的，有得20分的，有得100分的，这叫散度。这是考试的一个学问，叫考试学。哎，考试学它是应该不断的向前发展，所以公正是最关键的，而不是说选拔，因为选拔它是解决稀缺资源，因为它是稀缺资源，你就得选拔，所以说高考是最公正的，所以说千万不要攻击高考。 你说这公正，其实照我的感觉，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人太多了，咱们总得选出极少一部分人有这个机会，这个意义 并不是极少了，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呢，大约是2000万，我们考的时候呢是。 5%，现在已经毛入学率去年已经达到了21%了，估计呢我们能够达到30%左右，最后能达到一半那就不错了。 现在都说大学生这是普通劳动者了嘛？ 对，所以我听说都有人就说第二次读书无用论都快出来了。怎么说？以前是读书无用论，是因为反正你没学可上，你当了工人，大学毕业都一样嘛，工作。现在是说什么入学率这么高，都普通劳动者，以后就业可能也没什么。这么多大学毕业生，可能工资也要没有想象那么高。那你就是个普通人，那还读这四年书干什么呢？费了千辛万苦的要高考。所以有一些人 往下说呢，就考研热了。你注意，考硕士研究生一年就达到100万了。 他就是这个门槛越高。 对啊，这就是水涨船高吗？ 哎，您这意思好像漠视我们 这就叫选拔功能， 漠视我们高中生的痛苦啊！我问过好几个大学生啊，他们有一个女孩子回忆起来都两眼冒泪花，就看这个纪录片呢，就说说高三真是最苦的一年，说这是他人生回忆当中啊，他说那一年是个特别的不同，比如说。他感动的是什么呢？同学们之间呢，有时候有点鼓励，说你一定能考好的。就这点小回忆啊，特别像人在困境、逆境之中得到的一点点的温暖，他记一辈子。你说这是个，这为什么会有一年我们活得那么苦？还是说人生就得是苦？ 他苦跟乐是相对的，而且呢，这个苦呢，它是值得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参加了一次公正的竞赛。 对， 那么呢，哎，那么我们说吧，一再的说，你不怕不患寡患不公正。 哎呦，那但是我们一个当年参与过改语文卷的一个老师还说呢，说是这个考生啊跟当年科举也差不多，就说你做出来的作文，他看的是作文，他说这也是看撞在谁手里。他说我跟你讲老实话，那年我们看卷子头一天吧，还大家比较一下研究研究认真，到后来他说基本上就是那意思，你知道吗？ 就老师也看疲劳了。 但是你注意，老师看疲劳，他毕竟是双盲啊。就说你看的卷子，你不知道是谁，哎，而我的卷子是让谁看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叫双盲，那是相当科学的。即使他不认真，他也比行贿强吧？ 哦，周老师， 在别的领域，他都给你行贿，他都受贿。我就问问，那公正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高考再你像你说那些缺点是吧？他再有缺点，他也比别的领域要公正的多。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公正还应该跟透明也连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基本上它是公正的，但是如果有不公正的地方，比如说出偏题了、快题了，或者有人啊行贿受贿了，在去录取的时候怎么样，要有一个渠道，透明的渠道能把这些问题弊病给暴露出来或者反映出来，或者家长，很多家长普遍认为太残酷了，那么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呢？可以这种意见能反映上去，能够及时的修正，包括素质教育那么多的意见认为不现实，但是如果这些意见能反映上去，也许很快在政策上就能有一个调整的可能性。这就是说， 但是就是说素质教育了，始终也有一个这么多人口要选拔有限的一些人上大学的问题。那怎么比？看你做人吗？ 就是素质教育跟应试教育，它根本就不是一对矛盾，因为大家都搞了素质教育，你仍然没有解决稀缺资源如何分配。所以说你们说的这问题，实际上就是考试学的问题，怎么提高考试的信度、效度、散度，是这个问题。哎，它不是说你要考不考，而是你要怎么提高我们教育评价体系的评价水平。 嗯， 这个评价水平要提高。比如像你刚才讲的那些老师，他们如果呢，他们老看卷子，他们就疲劳了，心理疲劳了。恐怕呢，头一天还行，第二天呢，第三天呢，他们就有点涣散了，是吧？那么这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 啊。 但是呢，绝不能够说呢，说我们就取消了，我们就改推荐了。你想现在改成推荐，或者说各大学有招生权，这是非常荒诞的事儿。你想你已经腐败到这份上了，你愣把这大学招生的权你给各大学，甚至于你给高中老师，那我们坚决反对，对，必须就是一考定终身。但是呢，定终身我们可以变成两考定终身，现在改成春季考试。所以将来我们提倡春夏秋冬四次高考，春天考不上别自杀啊，夏天还有一次，秋天还一次，冬天还一次。 我觉得那样自杀的更多，一年四季都有。 一年四季你 再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扎老师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讲？ 我就刚才说这个公平要跟透明挂钩啊，意思就是说很多信息关于高考的可能还是不均匀，比如说外，我就听过这样的故事，说一个外地的学生，他不像北京的学生，家长也好，学家庭孩子也好，他有很多信息，比如选什么专业，这个孩子也不知道，他就看着这个哦，有一个特殊教育，他就选了这专业了，结果到了他听着挺好啊，教育当灵魂工程师啊，结果进来以后是北师大还是哪儿，一考上了才发现这是教残疾人的一个专业，那他突一下子觉得，哎呦，我完全不知道选错了，那整个影响他一落千丈，他以后学习也受影响。有很多这样的故事，这跟我觉得跟比如说信息不够透明，我们应该就是说把，既然这基本是公正，但是你要把信息及时的让大家有一个那个渠道能知道，这样最后的他的选择也是比较对口的嘛。 反正我从我个人的高考选择来讲。甭管你说这公平不公平，我认为那就是个赌博，这人生就是一个赌博。这个事情第一不知道这次考试自己这气场啊有时候对不对啊，考得怎么样，第二不知道撞到什么判卷老师手里，第三就像你说的报志愿的时候，一个让一个18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大学或者什么专业是他将来人生的方向，那根本是很荒谬的。 对， 所以就看到今天一步步走过来，就是鼠目寸光嘛，走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嘛。 其实那个报专业这问题啊倒是应该淡化，因为大学现在都搞的是通才教育，通识教育，它是一个平台，就是你接受了高等教育，你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，继承到这个份儿上了。至于说专业，那是非常次要的事情，所以我不主张他们高中毕业生就挑专业， 就报什么。